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这个科幻的史诗巨著啊，它的名字呢叫做海利科尼亚。可能很多朋友啊听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很陌生哈，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这是这个作品啊，这个巨著第一次啊用这种汉语的译本的方式引进我们国内，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介绍这本书哈。那么一位呢是来自八光分文化的编辑啊，也是呢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姚雪。姚雪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译者华龙老师。华龙你好。 哎，你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呢这样的一本书哈，《海利科尼亚》。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比较陌生。那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意思？二位谁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名字是作者阿尔迪斯吧，随口这么一说，说出来这么一个名字。当时就是有一个编辑要找他写一本书，他对那个编辑那个提议不太感兴趣，他就想为了打发那个编辑吧，他就说我想写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想写一个就是比较奇特的星球，这个星球的名字就叫海利科尼亚，然后他就把这个名字随口就这么一说说出来了。 那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还是作者随口起的这么一个名字，没有任何意思？ 它应该就是随口起的，但是它这个从字面来看，你要是把它拆开来看呢，前一半有一点那个地狱的意思，可能它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星球的环境会比较恶劣一些，我自己这么猜测的。 哦， 但是他自己到底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解释过。 那这本书啊，它的作者是叫做布莱恩 W 奥尔迪斯这个人哈，他呢是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对他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他有一些怎样非常出名的作品？ 首先定位一下啊，奥尔迪斯是英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之一 啊，就是我用了非常其实并不是表达的特别准确。 对 对, 对 是吧？ 对。其实呢，英国作为科幻小说的发源地哈，因为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诞生于英国，它盛产科幻小说名家，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像乔治·威尔斯，他与凡尔纳，法国的凡尔纳被并称为科幻小说之父，还有像反乌托邦的经典《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以及刘慈欣的偶像阿瑟·克拉克等等。奥尔迪斯呢，他在世的时候就被誉为英国科幻小说的教父，这个称号呢，不仅是在肯定他的科幻创作地位，同时也是在肯定他在这个领域的统治力和影响力。那么换句话说呢，他就是英国科幻小说界的话事人，或者是叫扛把子。 哦， 对对对，实际上他在整个的欧美幻想文学界，他的威望都很高。国内的读者可能之前未必读过奥尔迪斯的小说， 对，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应该看过他小说改编的一个科幻电影 啊，什么呢？ 叫做人工智能 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部。 对对对对，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视觉特效大片， 对，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童话般的一个结尾。但其实这个原著小说，它的原名叫做《超级玩具够玩一整夏》，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实际上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冰冷，让人寒毛直竖的一个故事。他的气质非常非常的库布里克，而这篇小说他写作于1968年， 这么早。 对，本身也是库布里克拍完了2001漫游太空之后他打算改编的下一部作品，只是呢他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完成改编，直到他过世之前他写信给斯皮尔伯格，希望由这位老友来接手， 替他来完成改编。 嗯，但我记得这部原著小说并不是特别的长， 非常短，可能只有3-4千字的样子。它就是充满了奥尔迪斯他对于新浪潮式科幻写作的一种开拓。 嗯， 那么其实讲到这里也可以回顾一下奥尔迪斯他的创作生涯。 嗯， 那么奥尔迪斯呢，他开始科幻创作的年代是1950年代，那么那个年代呢，他是整个科幻黄金时代的一个余晖的时期。 嗯， 那么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呢，在那个时期的写作主题都比较单一，风格也比较固定啊，就是天马行空的那种不入流的类型文学。那么在当时的欧美文学家眼里，科幻小说很粗俗，没有文笔，小学生作文，就是这种感觉。对，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英国科幻圈首先就发起了一次变革，这是一次向主流文学靠拢的变革，也是一次拓展科幻题材和创作主题的变革。 嗯， 那么这次变革就是科幻新浪潮运动。 嗯， 那么布莱尔·奥尔迪斯他就是发起人之一，也是重要的旗手。那么他与美国的像菲利普迪克啊，大家应该很熟悉，还有像厄修拉勒古恩，就是地海传说的那个作家、 哦、 对，还有罗杰兹拉兹尼，就是光明王的作家、 嗯、 与这些大洋彼岸美国的科幻作家一起，他们发起了这样的一场运动，让科幻焕发了新的生机，同时也提升了科幻在整个文学界的地位。 嗯， 这是他的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很大的功绩。其实奥尔迪斯他生平的创作力很旺盛啊，他创作了20多部的科幻长篇，还创作了300多个科幻短篇 哦， 而且还写了很多畅销的现实向的文学作品，以及无数的评论文章和科幻史专著。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这回引进的这个海利科尼亚、嗯、这部小说，在整个这个作者这个奥尔迪斯的这个科幻小说的创作生涯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部红篇史诗巨著哈、 嗯、 他写了8年的时间，从1978年到1985年。那么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的一个开始阶段是1950年代、 嗯、 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已经过了一个成熟期。然后呢，他用这样的一部作品，希望能够作为他作品的一个集大成之作， 嗯， 来策划来创作的。 对，这部作品一共有3部、 嗯、 是吧，分别是海利科尼亚春、 嗯、 夏和冬，是吧？ 对 啊，这3部加到一起大概这个篇幅得有多少字啊？ 你问一下画龙先生 啊， 画龙老师， 您作为译者您肯定非常的清楚啊。 哎呀，按英文版的来说吧，他原本是打算写每一部大概是150000英语单词这么多， 嗯， 就总计下来大概是将近500000的英语单词， 嗯， 翻译成中文之后大概就是100万字左右吧。 那这部小说您翻译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哎呦，这个说来话长了。 啊、哦， 当初翻译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专门为了翻译他翻译的， 嗯， 我是为了自己想看这部书。 哦， 因为知道这部书的时候是很早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从一个介绍科幻的那个资料上知道有这么一篇小说，但是看过之后就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他就说是有双星系统里边有一个有文明的星球，按照这个线索去找， 嗯， 一直到了就是2010年以后了，我买到了一本那个就是英文版的《温室》，这个版本的前言它是另外一位科幻作家尼尔·盖曼写的前言。 嗯， 这个前言里边介绍这个温室的时候就说，温室它是歌颂生命这个主题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峰，阿尔迪斯在很多年都没有再能超越这个高峰，一直到30年之后他才通过海利科尼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然后我就想看看这个海利科尼亚到底是个什么书，在网上找到这个资料一看，他就是说双星系统里边有一个有文明的星球，正好是我想找的那本书，我才知道这本书叫海利科尼亚，然后就把这本书买来了。买来之后这个英文版呢翻开看吧，看不明白看不懂，我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来我自己看，每天吧抽一点时间翻译个一页两页或者一页半页这么翻。原书英文版的话，原书是大概1500页，平均一天翻译一页的话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时间了。 哦，天哪， 前前后后五六年、六七年的时间吧。 啊，就终于把这一套翻译完了，是吧？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但其实呢，您刚才提到哈，就是您翻译完这部小说，并不是说为了出版，而是为了您来看，对吧？那后来又是怎么想到要出版的？如何和八光分这边来沟通联系的？这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翻译完之后，我翻译出来了这么好看的一本书吧，我想着能不能有可能出版？因为翻译出版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知道， 嗯， 不可能说我翻译了直接去投稿就能出版的。因为之前跟那个八光分的杨峰女士跟她有接触，所以我就把这个稿子给她看了，她就说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兴趣，剩下的就是姚雪编辑补充一下。 嗯， 好的，其实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我还在坐月子 哦， 突然就同事转给我一个100万字的投稿， 这是大概哪年的事情了？ 2017年 哦， 嗯，对。当时就是哇，100万字的投稿就甩给我，我当时就非常诧异，因为如果你了解引进图书这个领域的话，你会知道，一般我们应该是编辑去找选题， 对对， 在海外购买版权之后呢，再去找译者约稿， 没错， 因为你必须有版权，你才能接下来做其他的事情， 对对， 而海利克尼亚是完全反过来的，可以说，华龙老师是在不知道版权在哪里。不知道版权在不在，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买版权的情况下，他就一腔孤勇的就翻译了这部作品， 而且翻译完了， 对，而且翻译完了，而且翻译的完成度很高， 嗯， 就是他的那个文学性非常非常强， 对对，这本书的文笔非常漂亮，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很诧异的心情，我就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嗯， 我觉得我打开小说之后，我立刻就理解了他。 嗯， 对，这个作品就是那种第一眼就会吸引你啊，第一眼就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故事。我立刻就去了解版权。 嗯，那后来您了解版权状况是怎样的呢？ 这个确实是有运气在啊，我觉得是作者的运气，是译者的运气，也是我们出版方的运气。因为当时实际上在国内这本书就是简体中文版已经授权给了国内的另外一家出版社。 哦， 对，但是由于阿尔迪斯他的作品难度非常高，他整个的那个体量特别庞大，整个世界体系也非常庞大，他的稿子非常非常难做。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家出版社在版权期内没能够出版这部作品，就让我们回头捡了漏，在版权公司那边跟国外协调，把这本书的版权重新拿到了我们的手里面，然后再经过一个长期的跟华龙先生一起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年推出。 您刚才提到，就是您刚接到这个华龙先生的这样一个译本的时候是2017年的， 对， 现在是2021年，中间又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是的。 那如此算来，就是我们的译者华龙先生，您从开始翻译这部小说，一直到现在他出成一个纸质书，算起来恐怕得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得十年了， 是吧？ 对， 对，所以说我们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哈，大家肯定会非常的好奇，那这部小说到底讲了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星球上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啊？我请到这个华龙先生，您作为译者，您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他这个故事的设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海利克尼亚它本身就是一颗星球。跟咱们的地球差不多的这么一颗星球，它的太阳也跟咱们的这个太阳差不多，所以海利克尼亚上面就会有生命，就会进化出文明。但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这颗太阳还围绕着另外一颗超级大的太阳在旋转，天文学上就叫做超巨星。这个超巨星质量相当于咱们太阳的15倍，直径相当于咱们这个太阳的65倍，非常大。这样一来，就是等于这个小的太阳它叫做巴塔利克斯，那个大的太阳叫弗雷耶，这个小的太阳巴塔利克斯就会围绕着这个弗雷耶旋转，形成一个天文学上的叫做双星系统。 那海利科尼亚它是围绕着那个小的太阳转是吗？ 对对对，咱们可以这么想，咱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就相当于这个，它是这个小的太阳围绕着大的太阳转， 他们这个海雷克尼亚围绕这个小的太阳转。 那这个行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它上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和地球不同的地方，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巴塔利克斯小太阳围绕着大太阳运转的这个轨道是一个非常扁的一个椭圆形的轨道。按照这个就是咱们天文学上说的这个开普勒定律来说，大太阳肯定是位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面，然后这个小太阳旋转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离它很近的地方，有一个离它很远的地方。很近的地方两个太阳距离就是200多个天文单位，很远的地方就是700多个天文单位。这样一来，最近的时候这个海利克尼亚上面靠近赤道的这个附近的地表的温度就可能会达到上100度的温度，非常热。最远的时候呢，就是常年就是-几十度的这个严寒的气候。它完成这个极冷极热这一个周期，完成这么一个大周期的循环，换算成咱们地球的时间的话，就是2590多年。 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时长，比如说我们地球人的生命时长来看，这一辈子无法经历四季。 对，就相当于从咱们的春秋时代到现在，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才过了一个大的周期循环。你生活在某一个时代的人永远想象不到他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那个环境是什么样了。 对，其实这里我想补充一下，那么庄子秋水里面有一句话叫夏虫不可语冰，就是说你跟夏天的虫子去谈什么冰雪呢，他都听不懂。 对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海利克尼亚上所有的人类都是那只夏虫，因为他的生命周期只有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段，他的一生只能经历一个季节，对于他个人来说，他的生命体验是无法认知就是这样大周期年这样宏大的一个规律的。 是的是的啊。那海利克尼亚这个小说就是讲的生活在这个行星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物种的故事是吗？ 不只是。 对， 上 面有人类，还有另外一种高等的文明生物是法艮，它是从牛类的生物进化来的，它的外形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牛魔王那么一种形状。就是这两种文明生物，法艮它是喜欢寒冷的环境，人类喜欢温暖的环境，所以严寒的时候人类就衰落，热的时候法艮就衰落，两个文明相互的就是彼此的此起彼落的这么一个状态， 此消彼 长，相互对抗。对对对， 它是一种生态位的竞争，就是争夺海利克尼亚上的主宰权。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本书应该一共有三部嘛，春夏和冬，那是不是就讲的就是这三季啊？ 对对对，这三部书讲的是整个一个大周期循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时间点，彼此之间相隔好几百年。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意味着没有一个贯穿主线的一个主角咯？ 对，这个你说到一个点子上了。因为咱们一般看一个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都习惯于说它的主线是什么， 对， 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大结局，肯定会有这么想，对吧？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咱们看那些文学名著，你像什么约翰克里斯托弗追忆似水年华，四世同堂，平凡的世界，这些你恐怕不会那么去想。这部书其实是更像那些传统的文学经典作品，而不像咱们通常意识里边想的那种科幻小说。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这一个种族的一个兴衰史，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它也可以说是它的主角就是这颗星球，是这个星球上的智慧。和这个星球上的文明的成长和传承。 那在这个作者哈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二位有没有了解一下，比如说他是如何创造出整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托尔金他创造《指环王》中土世界的时候，他要创造出不同的生物，甚至是要创造出不同生物的语言，然后还要创造出各种各种不同的动物啊、植物啊啊，因为他完全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嘛。那么这部小说当中，奥尔迪斯是创造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星球，以及呢这个他所环绕的这样的两个恒星，那他是不是也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把这个整个的世界去创造出来？这个二位有没有 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去做到这一点的。 阿尔迪斯他属于一个就是真正的科幻作家，他是比较注重这个科幻的这个构架的，而且他本来就在牛津嘛，他身边也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就是科学家的队伍围绕着他，所以他在创作这个海利科尼亚的时候，他是请教了很多的，你像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海洋学家、生物学家，甚至于包括历史发展的这种语言学家等等，方方面面的科学家来吸取各方各面的知识，共同组成这么一个星球完整的文明，完整的这么一个天文学的一个基础，包括这个双星系的这个形成，它都是完完全全根据真实的天文知识来给它组合到一起的。在他创作这种就是双星系里边带一个行星的这么一个结构的时候吧，在咱们国际的天文界还不认为双星系里边可能有行星存在，一直到了21世纪，天文学家才真正的发现有双星系里边带有行星。可以说阿尔迪斯是这种假说的这么一个创立者，都可以这么说他。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哎，那您作为译者哈，这本书翻译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您觉得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比较难的还是比较多了。首先来说，他本人来说，他其实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笔非常美。我恐怕我没有那么高明的文字水平来表达出他的那种文字的美，这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这部小说本身作品内容的这个资料吧，是非常少的，中文几乎是没有。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就是找到大概是1990年左右，咱们的那个科幻学者吴岩老师，他当时在90年左右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英国科幻的时候提到过海利科尼亚。但是也就是很短的一段话提到的，然后就基本上没有更多的中文资料了。国外的那些网站什么的资料也非常少，而且大都集中在介绍内容方面，没有更深入的分析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所以就是翻译的过程中要分析它里边的内涵什么的，只能靠自己去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唯一能找到的一个资料就是他作者阿尔迪斯本人写过一篇如何创作海利科尼亚的一个小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是非常短小，也有几页，相关资料非常少，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困难哈。还有什么别的困难呢？ 像这种科幻小说也好，还有像那些就是像指环王那样魔幻类的作品也好，作者都会有大量的自己创造的词汇，这些词汇是比较难翻译的。 对， 比方说我看到有两个词汇，它的英文的拼写是比较相近的话，我会首先考虑把它音译。它两个词看起来比较相似的话，它可能会有内在的联系在里边，我采用音译的话，这种联系就会比较明显。但是编辑的话就可能认为书里边音译的词儿太多了，读者看起来会不太方便，他会考虑首先去意译。这个可能就是我跟编辑主要的一个分歧之一了。 我们主要是具体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学术类的一个作品，让你去了解它背后隐藏的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作者的意图，而是它应该是一本大众去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很美的一部文学作品。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修改了这部作品。 那最后到底是意译还是音译的呢？有些词 都有 ， 对对，有一些保留，然后有一些就进行了加工和处理。 意译应该是更难一些的。 对，刚才提到就是说，整个这部小说里面的万物体系，它全部都是虚构的。 对， 那么就相应的，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名词表啊，人名、地名、专有名词、 对 虚构词汇啊等等等等。其实奥尔迪斯在做这一套命名体系的时候，我们在背后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原型的。比如说它的姓名系统是有一定的原型的，然后它里面的一些文化体系，它是对照着我们地球上现有的一些文明。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那些有原型的然后很相近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把它给 直接用这种文明现有的一些词汇，或者是组合起来一些词汇来表达出来，这样就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这部小说呢，应该说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哈，是一部这个科幻的史诗巨著哈。我就发现在英国的很多作家当中，其实都写了很多这种史诗级的作品。打个比方，比如刚才也提到了像托尔金的这个《指环王》，也包括后面的《纳尼亚传奇》。《纳尼亚传奇》里面也是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人类的世界和一个童话中的世界，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可以穿梭。还有呢，甚至包括比如说像罗琳的《哈利波特》，他是完全创造出这样一个魔法的世界。那有人会想说，哎，那为什么说在英国就会盛产这么多史诗呢？啊，为什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这样多的这一类的作品呢？ 古代很多地方的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神话史诗，古希腊，然后古罗马，像亚洲古印度神话史诗，托尔金的那个中土系列也深受北欧神话的影响，对吧？ 哦， 咱们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神话史诗，蒙古的嘎达梅林， 包括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 对， 还有那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乌沙巴罗等等等等。你像咱们就是黄河长江流域这个中原文化地区吧，原本其实也有很完整的神话，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就不完整了，很破碎了。但是中国神话的这个底蕴呢，对咱们现在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咱们都每个人都很了解。但是你看英国的话，它古代的神话史诗要算的话，就是只有一部贝奥武夫吧，算是英语的一个神话史诗，但还不算是他英国本土的神话。所以托尔金就说英国没有自己的神话史诗，他就自己写一部，所以就有了这个《精灵宝钻》《指环王》这一系列的作品。托尔金的这个朋友，他们俩就是 C.S. 刘易斯，他们俩是曾经是多年的好朋友。刘易斯的这个《纳尼亚》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咱们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就是英国它本身古代缺少这个神话史诗的这个东西，这个文化基础，所以他们后来这个就是最近这几百年会比较多的出现这些东西。 姚琦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从托尔金开始，他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门类，就是再造神话啊，他把中土或者说是把这种自己创作的第二世界就当成是一种再造的一种神话。那么他和刘易斯他们两个在牛津的时候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刘易斯他从牛津到了剑桥，他就跟布莱恩奥尔迪斯他们两个就做邻居，就开始一起搞事情，一起写作。所以说海利克尼亚他的这种史诗的故事质感也是受到老友的影响，或者受到牛津剑桥当时的那种风靡的史诗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在英语文学自从这种史诗奇幻的这种文学形式被创立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去深入的去探索这种史诗文学它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后来想出来更多的这种史诗奇幻的分支，有低模的，有高模的，像《纳尼亚传奇》啊，像中土啊，这些都是低模世界，不像什么魔杖，还有飞天扫帚乱飞。这种就是高模世界。所以说他逐渐的又去更加深入的进行探索，包括后来《冰与火之歌》，它可能更多的引入了一些政治斗争啊，引入了一些更加磅礴的这种文明的体系。所以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样的探索，使得这样的一个文类成为英语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类。 的确是哈。包括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这个《海利科尼亚》这本书是吧，其实呢还要跟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就是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奥尔迪斯和跟咱们中国的渊源还是非常有渊源的。 是的， 因为其实在1979年十月份的时候，奥尔迪斯就曾经来到过中国。 是的，是的，而且他是以贵宾的身份被邀请来到中国，并且受到了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奥尔迪斯虽然说现在已经去世了哈，但是呢跟中国的缘分因为他的作品而继续延续下去了。 是的， 那么我们在讲到这部作品最后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整个这部科幻作品它讲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另外一个 整个的一个恒星系统当中的故事，它到底想向我们的读者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什么呢？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阿尔迪斯想要在这个小说里边表达的思想是比较多的，你很难说他是单一想要表达一个什么很突出的东西，他没有。要说的话，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科幻的作家叫格雷汉姆·斯莱特就说，海利科纳这部书呢，你要是用几句话你就能说明白，但是你要想说清楚吧，你用几百页的篇幅你也说不清楚。其中有一个主题思想挺有意思，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平衡，用咱们中国的文化思想来说，就是这个阴阳平衡。这个思想呢，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那些哲学家也在研究，阿尔迪斯就在这部书里边引用了那个词汇，就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叫 enantiodromia， 大概是这么个发音。嗯所以阿尔迪斯要讲的吧，我觉得他更接近于咱们中国的这个阴阳平衡的这种思想，想要表达出来。最直观的就是气候达到极热之后就会开始转凉，到了最冷的时候就会开始转暖，这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平衡，动态平衡。人物的命运他也在探讨这种思想，打比方说有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儿，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就得到了最初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支撑着他精神世界的那种信仰彻底崩溃了。你说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个很值得去思考的这个问题。 对，没错。姚雪，您觉得呢？ 我可以说两点吧。第一，首先就是可以回到我们的书名《海利科尼亚》。刚才华龙老师也说了，就是前缀 hell 有地狱的意思，实际上尼亚隐含着一种就是中亚文化，所以说它寄托的一种呢是自己对于各种文明的一个思考。那么这里面呢不只是西方文明，更多的是东方文明，像刚才华龙提到，就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的东方哲学，东方的社会形态，东方的社会组织结构等等这样的思考。阿尔迪斯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书写了他对文明一种深刻的理解，以及文明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种兴衰的一个过程。这是他的，可能是他的一个主题。然后另一个主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海利科尼亚曾经多次引用和致敬一部公元前55年左右写成的哲学长诗。这首哲学长诗叫做《悟性论》，这是一首用拉丁文写作的哲理诗，既是非常严肃的那种哲学思辨，同时呢又是一首文风优美，对生命和万物饱含赞美的优美诗篇。那么有人称这部诗叫做西方的天问。 天问，屈原的天问。 是的，而且他们的写作时代相差都不远的。那么他在这里提到了生命的本源，他最后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他构建的生命的本源是一个什么意思？他这里虚构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星球命运共同体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自组织形态。也就是说生命是有意识的会去让自己的生命体系得到一个延续。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人类怎么折腾，不管地球的环境怎么变化，生命它是有意识的一定会继续延续，它不以你人类为转移，也不以任何的自然环境为转移，它会自发的去平衡，自发的去适应。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本这个海利科尼亚这本书以及呢作者奥尔迪斯以及呢很多很多这样背后的故事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